这玩意儿也得有伴奏 啊，这还有伴奏， 三弦伴奏。哦，唱出来好听。 怎么唱呢？ 是这味儿。 嗯，来来， 听着啊。 哎， 哦呀。方夜读书，忽听得窗儿外唰啦啦敲响，停住。 单弦儿，嘿， 夜深夜人寂静，晚来无声。 嗯， 漏一。何处悲伤稻草庐，恍如那海门潮涌千江浪，恰好似那万马奔腾赶路途，光闪闪青灯一盏摇树岸，冷森森寒气袭人亦不舒，唤童出户留神看童子归来说送祭舞，但只见碧落悠悠青豆残，银河耿耿月儿孤，寒中悄远似鸿雁叫云图，原来是风弄芭蕉风为烛。嘟嘟咚咚一根咚 啊，那行了别弹了，您这是古文吗？ 我这是插曲儿 啊。插曲儿啊， 反正都叫秋声赋呗。 那哪行呢，这你这连唐咏八的文章你都没读过，你是不懂这个，你要在万上说呀，哎，你呀更不知道了。 哪点不知道？哪段没唱上来呀？ 要说点史记你懂吗？ 什么 史记？ 你再说一遍。 史记。 这还蒙我呀？ 那怎么了？ 读音都不对 啊。不对， 史记 啊， 那叫石鸡。 石鸡 咱们懂，不过这路病不好治。石鸡奶鸡大肚子脾鸡，这得找按摩针灸啊，管事儿。 你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我说的是啊，史记，历史的史啊，笔记的记。在史记里头有这么一篇呢，叫伯夷列传。 你来来我听听。 你要他听听。伯夷叔齐，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齐，即父卒，叔齐让伯夷。 别说了，别说、 啊。怎么了？ 词儿不对，没法唱。 怎么着？这也唱 啊？这当然喽，他有他的调啊。 好吗？我看这问题啊，都出在这调上了。大概这也有伴奏吧？ 嗯，需要伴奏的。 是三弦啊？是琵琶呀、啊？ 三弦琵琶是不行喽。 啊、哦，是什么？ 这需要用。京胡伴奏， 哎，你就说胡曲得了吗？这个， 哎，唱出来这个调 啊？怎么个调？ 昔日那里有一个孤竹君， 要什么全会呀、啊？ 不一。是妻儿大贤人， 还真够味儿。 都只为孤子君身染重病， 有点意思。 窗口照名次啊，是即位为君。 越唱越得意。 那伯夷虽父命不肯因那云、那时期分掌有意不能够诞辰、这一国此无门无有宗啊，因那一国也逃出了后在门。 哎，他行了，行了，你别唱了，别唱了， 天， 这行啊！你这是宝莲灯二堂舍子啊？ 对，伯夷叔齐孤竹君， 什么呀？ 一点错没有。 干嘛没错啊？ 嗯， 我说《史记》这是一部书 啊，是宝莲灯也有本子。 作者是有名人物啊。 是我学的也不是无名之辈啊，严居鹏严派怎么样？ 我说的史记的作者 啊， 作者你懂吗？ 作者懂啊，作者我知道。 谁呀？ 刘彦昌。嗯， 还王桂英呢。 是啊，他们两口子都坐着，后来才站着。 什么乱七八糟的你们？您哪吹了半天大气，说了半天大话，连史记的作者您都不知道。哎，告诉你记账，史记的作者是司马迁。 知道。逗你玩。 这你逗我玩干什么？ 不但知道，对他非常熟悉。 那么他是哪朝的人呢？ 汉朝人。 哎，对呀、啊， 对吗？他是个大官。 对呀、啊，太史公嘛。 都督、 啊、都督。 哎，戏台上把他扮成大花脸，挺威风的，指挥千军万马，唱起来有劲儿。 这也有唱。 唱啊。 啊， 坐立在雕鞍穿将林，大小三军挺分明，哪一国大胆不惜陈金定，胆人的头不顺其。 行行，您别唱了 啊！ 您这是《空城计》的司马懿，我说的是司马迁 啊。是啊，司马懿小时候叫司马迁。 什么乱七八糟！ 这是北京早晨最熟悉的声音。 空中笑林，空中笑林， 每天为您奉上快乐的早餐。 我准备请你吃上四干四鲜四蜜饯四冷荤三个甜碗四点心， 聊聊天南海北社会百态。 这还是金匾大字的买卖，要是街面上那些买卖，更是五花八门。 一是房管事处，二门是善玉屏风，撒金声四个斗方显示斋庄公正。 新的一年，新的播出时间，每天早上6:30到7:30，空中笑林，相声喜剧的乐园。22年的持久感情，空中笑林邀请您继续关注。以上您听到的是侯宝林、郭启儒二位合说的相声《似是而非》。下面请您听一段有意思的拉洋片《矬大姐》，由曲艺名家赵俊良演唱。 我们里头再看闹，你来听个明白，有一位大姐呀。生来的矬，你说怎么那么矬，浑身上下穿不起来半分罗，半分罗裙穿不起，拿了一个线头就当了围脖，婆婆叫她去做饭，你看她蹬着锅台可够不着锅，婆婆一见生了气，啪一巴掌打在了地平坡，把大姐打在了溜平垫儿啊。哦，找了半天哦，没找着哟，哎。找了半天没找着，给他娘家送了一个信儿，来了他大哥二哥三亲六姑叔伯哥哥哥的哥儿，都是小人儿国，进门就把亲娘叫，叫声亲娘，妹妹的婆婆，三天找回我的矬大姐，一笔勾销无忧话说，三天找不回我的矬大姐，咱们到讲理的地方去说说。公公闻听害了怕，吓得婆婆指点哆嗦，他们筛子里头筛，簸箕里头簸，过完了粗罗过细罗，找了三天仍旧是没找着，若问大姐她到哪里去了啊。哦，她在那花椒皮儿里头啊，那儿续被窝呀，哎。 好，以上您听到的是赵俊良先生演唱的拉洋片矬大姐。上半段的空中笑林先请您听到这儿，稍事休息广告资讯之后，主持人尚远邀请您继续回到空中笑林，过会儿再见。 北京文艺广播小说联播栏目

从宫廷到荒野，两个家族一代王朝的纷争，国家大剧院与北京李又以戏剧工作室联合打造，濮存昕领衔主演话剧《李尔王》，1月20至28日震撼归来，订票66500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转雪球，打着个个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霄拳，要问什么解心宽，问你广播棒耳边87.6。 来关注天气，昨天夜间本市风力静稳之后，辐射降温明显，今天白天是晴好天气，光照比较充足，气温开始回升，预计午后平原地区的最高气温在20摄氏度左右，中午前后适宜户外活动。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8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40%。天气预报你们说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来关注今天的生活迹象指数，今天白天的登山迹象指数为2，适宜登山。今天白天北京地区高空维持西北气流，地面逐渐转受高压后部偏南风影响，扩散条件略有转差，大部分地区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今天的气温在2到0下8摄氏度之间，白天的风寒气象指数为5，感觉寒冷，夜间的舒适度气象指数为6，感觉十分寒冷。今天白天本市天气晴朗，但是天气寒冷，晒太阳气象指数为3，中午前后比较适宜在户外晒太阳。生活气象指数为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来了您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全是女的，我们家男的多。 光把这么一开呀、啊，我心里都开花。87.6空中笑林，我们又见面了。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相声讲究数学逗唱，演员打小勤学苦练，终于拿下豪派马派，早已桃李满天下，大师谱写经典，独立再发扬光大。传统作品是代代相传，论捧的文章会迅速，不论八卦罐。别看这个年轻人，他平时时尚有黑炮，一拿起快板一点不着调。 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空中笑林的下半时段，我是尚远。这几天呢，空中笑林的下半段都为您播出的是第五届全国相声小品优秀节目展演的实况录音选播。这次活动是由中国文联中国曲艺家协会主办的，在民族宫大剧院演出。下面要请您听的这段是相声名扬天下，表演者是来自北京嘻哈包袱铺的两位青年相声演员徐涛、郭威。徐涛大家非常熟悉了，空中笑林的特邀嘉宾、特邀编辑。那么今天我们就请您听听徐涛和他的搭档郭威的表演。我们请出当天的主持人王小磊。 大家知道我们北京有一个很受青年人喜欢的一个相声的团体，叫嘻哈包袱铺，2008年成立的啊，据说他们是什么不卖房子、不卖车子、不卖包子，只卖欢笑。我要跟大家介绍嘻哈包袱铺的两位非常非常优秀的青年演员，而且也是我认为是我们北京青年的相声演员当中的颜值担当啊，他是我们北京相声界的长腿欧巴都敏俊，他的名字叫徐涛啊。徐涛和他的搭档郭威呢，他们在去年创作了一个新的节目，这个节目呢也获得了我们曲协的南山杯全国的优秀曲艺作品展演的1等奖，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优秀的节目，这个名字呢叫做名扬天下。那么我们这一对相声演员到底是怎么名扬天下的呢？来，让我们把掌声送给两位。 谢谢大家。 哎，感谢诸位。 这一年净跟着我们中国曲协演出了。 没错。 尤其最近这三天。 嗯。 今天、明天和后天。 三天。 连着三天，中国曲协在这儿搞精品的节目。 大活动。 特别是后天。 后天怎么了？ 纪念侯宝林先生诞辰100周年的专场演出。 没错啊。 提到那场演出啊， 嗯， 我觉得不得不说就是我身边这位了。 为什么说我呢？ 他呢是侯宝林先生的亲徒孙儿。嗯， 对， 亲徒孙儿 是 啊，我相信如果侯先生在天有灵的话， 嗯， 能够看到自己徒孙在民族宫剧场演出， 嗯， 我想用不了多久呢，也会把他带走的。 怎么上台没2分钟，您给我说死了呢？站这儿啊，前面挺好，后边这没有啊。 行了，说到这儿介绍一下吧。 太好了。 那么停在我旁边这位呢？ 我是死人是吧？我呀， 你不是停这儿呢吗？ 我这叫站这儿了。 站我旁边这位， 哎， 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著名青年相声演员。 别这么说， 龟， 你想。 那么今天呢，跟龟老师， 你就不认识我呀？谁叫龟呀？我这名字爬这么慢吗？ 小磊哥说你叫龟啊。 我怎么没听见呢？人名有仨字，有俩字，大伙儿听，我就一个字龟，这叫名字吗？这个？ 行， 嗯， 你不叫龟。 废话。 你叫什么？ 我叫郭威。哎呦，发现咱民族宫的观众，你们拼音学的不错啊，你们啊。 他叫郭威。 对。啊，你们上这儿不是看演出来的，玩合唱来了，上这儿啊。你别领着他们拼行吗？我叫郭威。哎，你们自己能给自己玩这么开心吗？大家呀。 这些掌声都是发自肺腑的了。 别发自肺腑，我叫，我不说了，好不好啊？过去介绍好不好，咱呀？ 郭老师， 您老师， 相声基本功很深厚， 差远了。 他呢，属于打小学艺。 你稍等会儿，啊，你刚才晃着我了。你刚才，那个，你把你刚才那个转瞬即逝那一下子，你给我们来一遍好不好？你们 啊， 哦， 我说郭威属于打小学艺啊。 怎么，你是正常人吗？大伙儿都瞧见，打小这么比划不好吗？谁这样啊？干嘛呢？你让人踩着肾了，这是？哦， 这么比划， 多完美！ 这么比划，你不已经12、13了吗？ 我呢？ 打小学艺呀。 哦，您现在这个身上的表演风格都这么严谨了哈？ 你不要管我啊， 哦， 一个演员一个风格。 好吧。 我要想说你们俩还这么…… 哎呦我的妈！哎呦，你稍微慢一点吧。我怕你脑血管崩了。 我带着药 呢。哟呵，你就这么来吧。哎，从小确实说相声， 现在就这么优秀了， 还行。 只要你不懈的努力 啊， 未来一定能成为我们相声界的一代松师。那么这个松师呢？ 你信我咬死你吗？这个演员凡不会聊天呢，朋友们，那叫一代宗师。 反正很优秀。 我差多了。 还甭说在座的观众了。 什么意思啊？ 我， 你怎么了？ 我又怎么样？ 嗯， 作为一个离开了相声界游戏老演员来说呀，看到这样的年轻苗子，我打心里也是爱你的。 你别，我一点不爱你，别给我来身上了，这就。我问你个问题啊， 啊， 你来这儿演出是不是跑着来的呀？ 你怎么知道的？ 跑太快把脸挂丢了吧你？ 我跟你逗吗？ 咱俩谁相逗？大伙儿听他说这话我就别扭。还离开这行业有些年头，怎么听您这意思，您现在不说相声了吗？ 说相声？ 对呀。 可笑。 怎么丢人是怎么着？可笑什么意思呀？ 因为说相声没有。 怎么你这叫松狮来了是吗？ 没有前途。 您别胡说八道，今天上这么多的相声演员，说相声是挣钱的。 挣钱吗？ 必须要纠正，挣钱。 那你跟大伙儿说说，这么努力一个月能挣多少钱？ 你干嘛问这么尖锐的问题呢？ 哎，你不是告诉挣钱吗？ 我们一个月可忙了，忙忙叨叨下来不到1万。 哦，不到1万。 是。 具体呢？ 1700。嗯，有意思吗？谁说的有啊？这是啊？哦，这是一段群口相声啊！你不觉得你问完现在特别尴尬吗？现在呀， 嘿，多捧你啊！ 别捧我了，说多好，不到1万就完了呗。具体点儿。 那我也不知道你上8300的税呀。 我的妈呀！你见过哪个税比本金大那么大一块来的呀？我就挣1700， 就挣1700。 对， 比我养那金毛消费都低。 您说的这什么话？ 那说相声不挣钱，您现在干什么了？ 嘿，问到重点了啊！ 你说说， 来吧，好好瞧瞧我，看看我的感觉，我的状态，我的气质，你看我像个干什么的？ 寡妇。听这笑声最真实了，这一回。 我竟无言以对。 废话，我不知您干嘛，您跟大伙说您现在从事什么行业了？ 跟大伙说说吧， 讲一讲。 我呢现在已经开始混娱乐圈了。 多好。 那么自从啊、 那个你混什么位置了？ 娱乐圈。 您拱着吃不脏吗？这人站台上娱乐圈 我们都叫娱乐圈。 什么意思啊？ 你个外行。 那我宁愿当一辈子外行，我觉得呀，娱乐圈行，娱乐圈具体干点什么工作呢？ 我呢是一个导演。 你瞧， 做这个职业。 你稍微等会儿，你要，这阿姨笑声太爽朗了，我觉得这样。啊，你笑得我直肝颤，我站台上，你知道吗？ 是不是说到你心腹里去 了？哎呀，怎么那是你的副导演是怎么着您呀？ 什么都不懂嘛，电影电视剧大导演儿， 那叫导演，还导演儿了？你让大伙儿看，就你这跟一线天使，一会儿你不杵瞎了吗？这样的呀，还导演儿啊？嘿， 我是一个老北京，说话有儿化音儿。 我觉得听你这个口音，你就像个外地的。我觉着你呀，儿化音，哪儿的人都得叫导演。 我是一个集编导演于一身的娱乐小名人了。 您现在这么厉害吗？ 呵，废话，大家可以想一想、就这一年直播呀，网红啊，到底火了多少人？ 对对对， 就这些人 你捧红的 都跟我没关系。 废话，没关系使那么提人家干嘛呢？ 他们多肤浅呀、 啊！ 作为我要搞真正的艺术啊。 那我同着大家问问您，您身为导演有什么作品吗？ 我拍过几个广告。 咱俩别聊了行吗？人家肤浅你就拍点广告。 这广告要是家喻户晓也是很难得的。 那哪些广告是您所拍摄的呢？ 随便说几个吧。 提一提。 有一个广告 我们听 啊，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的学习了。 有这个、 因为我不念了。 你为什么给孩子念辍学了呢？ 我拍的。 这是你拍的？ 对。 还有吗？ 还有一个， 再说说。 说得了灰指甲 更有名了， 一个传染俩、问我怎么办，再去传染俩。 你这个广告人性这么次吗？ 有知音吧？ 还有知音，这都是你的作品？ 都是我拍的。 那你光拍广告也不行，你除了广告拍过别的吗？ 拍过呀。 再说说。 我还拍过几个 movie。 刚才发生什么事了？刚才呀、啊、导演你还拍过什么玩意儿 movie？ 哎呦，慢点导演。哎呦，没有别的意思导演，我怕你假牙飞出去扔了那个阿姨，好不好啊？你稍微慢一点，别舔了。movie 这个发音，电影对吗？ 电影。 能耐大，哪个电影是您所拍摄的呢？ 想当年我在法国拍过一个大片啊。 什么电影？ 叫这个手刹不太灵。 你想，这是一个汽修题材的电影吗？这个。 这跟汽修有什么关系？ 叫什么名？你当着大家。 叫这个手刹不太灵。 你等会儿。我要没猜错的话，这个电影是不是叫，这个杀手不太冷？还这个手刹不太灵，你怎么拍个那个离合有点松呢？你、 那是续集。 什么乱七八糟的，这都是啊！这个杀手不太冷， 叫什么都一样。成大事者不纠结。 你瞧，他还真有的说。还拍过别的吗？ 好莱坞拍过一个。 什么呀？ 一个海盗题材的。 说说。 加勒福海盗。 我知道沃尔玛流氓。 你到哪儿都去过是吧？ 加勒福海盗他抢什么？您告诉我呀，抢肥皂啊，在那儿啊，这个呀，那叫加勒比海盗。 叫什么？ 加勒比海盗。 想依着你。 一电影。 加勒比，加勒比，加勒比。 不是，你怎么跟骂街似的站台上啊你啊？加勒比海盗。 加勒比海盗。 也你拍了？ 当然了。 能耐大了。 我还拍过一个神话题材的。 叫什么呀？ 变形的钢筋。 我知道旋转的角铁，我这人。 那角铁能旋转吗？ 变形的钢筋是什么东西呢？ 变形的钢筋嘛，库库卡奇。 哎，不要动作了，好家伙，您呢？变形金刚。 变形金刚。 对了， 男一号。 谁呀？ 擎天柱子。 这是让人砸折腿了吧？他呀。 男二号。 说什么呀？ 打黄蜂了。 哎呀，你拍的是你们村那点事儿吧？您呢？打黄蜂、啊。 行了，大黄的事儿我先不跟你提了。 咱也不知这个导演从哪儿来的，咱。 哎呀，今天的观众真热情。 那非常好。 都是知音呐。 对。 跟大家说点心里话吧。 您说。 其实最值得提的呢， 嗯， 还是鄙人的处女作。 为什么处女座这个词让你说的这么猥琐呢？哎呀，你大大方方，哎哎，你醒醒醒醒，哎呀，好，怎么说完处女座你要猝死啊？您这是啊？你慢着点，不就头一个电影吗？ 处女座， 跟我们说说吧。 那是我在1997年拍摄完成的， 时间是不短了。 时光荏苒，岁月穿梭，眼瞅着今年就是2017年了， 对， 正好到了我这个电影20年的忌日，所以今年呢， 那个 我准备我就是在民族宫呢， 我民族宫就不要了，你可以上八宝山，就这个东西啊，那叫纪念日。 我拍了一个爱情灾难片儿。 这个题材这么纠结吗？ 讲的是库库卡奇沉船的故事。 你瞧这个导演自己配音玩啊。 男女主人公，男的叫肉丝，女的叫杰克。 你能说的这么自然吗？这俩名字呀，你不觉得你说反了吗？ 男的杰克， 然后呢？ 女的肉丝。 你这是个川菜电影吧您呢？好家伙，肉丝那叫 Rose， 人家 叫褥子， 叫褥子，我看你像炕站台上你。行，你又这么说，你又这么说，来炕。 这个电影的名字呢叫…… 导演，你稍微等一会儿。从上台到现在了，当着在座亲爱的观众，你敢不敢说对一回？ 瞧不起我？ 不，我是没敢瞧你。 这电影五个字儿， 哎，五个字好像对。 头一个字是太， 这没毛病。 太号尼克坦， 这个毯子保温吧？你告诉我呀， 保什么温呢？ 字是对了顺序，你再调调吧。 泰尼号坦克。 他应该压死你，现在那叫泰坦尼克号， 叫什么都一样。 为什么？ 成大事者不纠结。 好啊，这句话支撑他活到现在了。朋友们， 知道今天为什么会在这儿瞧见我了吗？ 让外国人打回来了吧。 我跟你逗吗？ 那谁，我不知为什么瞧见你了。 我回来取取景，然后去拍大电影。 这一刻你被谁附身了？刚才呀，这话听着还有韵脚，取景拍电影。您等会儿吧，您这个电影拍完了是在网上播呀，是在这个电影院里边播出呢？ 呸！ 干嘛催我一口啊？ 我这么身份的导演，怎么拍完电影能在网上播呢？ 那应该去哪儿播？ 当然要上电影院子里放去了。 上哪儿放去？ 电影院子里。 你真像加勒福海盗的导演，我觉着。电影园子里放下，院线播出。 对呀、啊， 那您这个电影主演有谁呢？ 说出一个大伙儿熟悉的吧。 您提一提。 男一号 谁？ 大发。 谁？ 润发。 大润发。加勒福海盗那续集吧，那么玩意儿当时。 你是认识点别的地儿吗？ 我不就是老爱吃。 周啊周。 周润发。 对呀、啊。 你这嘴里就有人大发大发的。 那是我的御用男一号。 御用的男一号来，我 干什么？ 可能是离太近了。你过来，你过来，你过来。对不起， 嗯， 我没有控制住我自己。你站好了。我其实刚才我骗你了 啊， 因为刚一上台，我要面子，我骗你了。其实我们说相声的，我一个月我还挣不到1700呢，收入特别低。这么着，导演，你看，正好今天我参加这展演碰着您了。这么着，导演，您看这样啊，您看看您能不能带上我，上您那个圈里，咱一块拱一拱。我只能这么跟他交流了，朋友们。 也想跟我拍拍电影？ 我跟你说，梦想名扬天下呀。 可是我得跟你说呀，拍电影太苦了。 没关系，我跟你说，导演，打小我就是个吃苦的人，看我像不像你？我就能吃苦，没问题。 还得懂得付出。 只要能火，什么我都豁得出去。 哦，这两点我还是比较欣赏。 那我可不可以跟您拍戏去了？ 啊，不能着急。 为什么？ 因为在走之前呢， 嗯， 我还要给你试试戏。 这个可以。哎，稍微等一会儿，稍微等一会儿，您呢？试戏，你试戏，你解我扣干嘛？你告诉我呀！ 谁解你扣？ 你给我都瞪下来！ 我看看你的嗓音条件怎么样？ 嗓音甭看了，我们相声演员嗓音没有问题。 你看无知者无畏吧？ 什么意思？ 我们拍电影讲究人物，得塑造不同的人物啊！ 哦，形象不一样。 哎，你得有横竖嗓音，得有不同的人物啊！ 那您说怎么测试吧？ 啊，这样吧，今儿在现场吧。 对， 我随便做几个动作。 我呢？ 你用声音模仿一下。 我负责配音， 看看大家到底能不能满意。 观众给做个评判， 可以吗？ 没问题。 现在开始， 您来吧。摩托车来，怎么样，导演？ 有点意思。 你什么毛病？你这人这是？ 太意思。 别老动手，您啊。 看这个啊。 您继续，啊，吃面条来，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 这根面这么长吗？哎呀， 过生日长寿面， 我不吃了，导演，我已经饱了，吃面条我也没问题。 看这个， 您继续。啊，导演停，导演差一点我就真吐出来了，导演。吐戏喝多了， 发自肺腑，坦诚热烈， 吞过了吗？ 下边正式开始。 正式开始，摩托车。导演，我脑子要炸了，刚才已经啊，这么辛苦吗？ 声音条件不错呀。 通没通过呀？ 下边进入下一关。 下一关干什么呀？ 塑造一下人物。 看表演。 我觉得你能不能跟大发演个对手戏，就看接下来的表现。 您说我怎么来？ 这样吧，咱们来一个古装戏的人物。 好， 来个小李飞刀李寻欢， 大英雄， 好不好？ 我揣摩 找一找大侠的感觉。 李寻欢， 快啊，进入状态。 李寻欢， 停！我让你演的是大侠，并不是淫贼。 我这不就是大侠？ 大侠是英雄啊， 对 啊，英雄得有那刚烈的状态啊， 刚毅的状态，那叫 得找着感觉呀、 啊。你正直一点嘛，你瞧我，走，快打，受不了了。 此刻，你潇洒的从腰间拔出了一把飞刀， 咻，咻， 把飞刀飞了出去， 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 飞刀飞了回来，扎在了你的身上。飞刀在你身上游走，走起来。你用内功把它逼了出去。 当啷。 捡起飞刀，把它飞了出去。 啾啾啾啾啾啾啾！ 飞刀飞了回来，扎在了你的身上。 啾啾啾！噗撒！ 飞刀在你身上游走。 噗撒！噗撒！噗撒！ 你用内功把它逼了出去。 当啷！ 捡起飞刀，把它飞了出去。飞刀飞了回来，扎在你的身上。飞刀在你身上游走。你用内功把它逼了出去。 当啷！ 捡起飞刀，把它飞了出去。飞刀飞了回来，扎在你的身上。飞刀在你身上游走。你用内功把它逼了出去。捡起飞刀，把它 就到这里吧，导演呐！朋友们，我这都改胡同了，我呀。你这么会儿都给我豁开了，这 对呀、啊，这不才叫为艺术献身呢吗？ 这行吗？这个 太好了，就坚持这种风格，发扬你的优点，克服你的缺点，用不了一年 我就火了。 你准疯了， 我不演了。我 以上您听到的是优秀的青年相声演员徐涛、郭威表演的《名扬天下》，这是第五届全国相声小品优秀节目展演的实况录音。这是北京早晨最熟悉的声音， 空中笑林。 每天为您奉上快乐的早餐， 我准备请你吃上四干四鲜四蜜饯四冷荤三个甜碗四点心， 聊聊天南海北社会百态。 这还是金匾大字的买卖，要是街面上那些买卖，高是五花八门。 一是房管事处，二门是扇绿屏风，撒金星四个斗方写的是斋庄公正。 新的一年，新的播出时间，每天早上6:30到7:30，空中笑林，相声喜剧的乐园，22年的持久感情，空中笑林邀请您继续关注。下面呢，节目还有一点时间，我们请您欣赏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插曲儿，这是单弦名家马增慧女士即兴创作演唱的，这是在天津的一次单弦盛会当中为天津观众的表演。 上的台来真高兴，高兴的我心情无法形容。我本来在天津长来天津生，我的大姐叫